活动的一开始告诉您，鲜鱼鲜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单盒只要699元的裸价活动，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三天的推荐了。 是， 如果您想了解一下真正的野生海参，想要尝试一下野生海参的不同，想要花600多块钱为全家人做上3-4个月的海参大餐，现在就要抓紧时间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算一算，鲜鱼鲜海参与享购时间合作有10年了，在北京的推荐也有4年的时间，品质肯定没话说，要不然也不可能到今天。而优惠一直推荐的是1年装和2年装的套组。 嗯， 现在之所以提供单盒699元的裸价活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品尝一下正宗的野生海参。 嗯， 但是因为北京仓库告急，仅剩2000盒的备货，所以今天、明天、后天将是最后3天的推荐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海参，一盒有200克，40根左右。要是隔2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 嗯， 但是今天活动当中是立减了1300块钱，单盒只要699元的裸价直供，划算到每头呢才15块钱。难怪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是挡挡满线了。 嗯， 但是提醒各位啊，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3天享受699元的单盒推荐了，一旦错过，鲜鱼鲜海参将全面恢复1年装、2年装的套组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一根海参才15块钱，而且是野生的，还是一级品的，难怪会受到北京家庭的认可。所以最后的3天活动时间，699元单盒裸价直供的机会，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看到手机尾号2615的朋友说，订购5盒海参才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的手机都不好意思送给客户，但是五盒野生海参拿出去还是蛮有面子的。手机尾号0095的朋友是订购了3盒，说一盒海参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3盒海参那就能吃上10个多月的时间。 嗯， 划算下来这每个月的花费才200多块钱，这个健康投资是很有必要的。 对呀，别说一根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5块钱，就是200多块钱吃一个月的野生海参，估计逛趟超市随便买点零食就差不多了。 嗯， 但是今天低脂肪高蛋白的野生海参却可以让全家人都吃得尽兴。早上给孩子做个海参小米粥，晚上给全家人包个海参豆腐堡，总之呢，这个海参是不挑人群、不挑季节，全家老少都能吃的，而每个月的花费才200多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每个月200多块钱就可以补充到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和16种的氨基酸，这可不是普通食材能够提供到的。记好，今天、明天、后天最后3天699元的裸价直供机会，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575的朋友说，前两天感冒挂水就花了700多块钱。 哦， 今天一盒野生海参只要600多块钱，那肯定是要比吃药打针要强多了。手机尾号3900的朋友是订购了6盒，说200多块钱就能吃上1个月的野生海参，那就每个月从退休工资里拿出200多块钱来好好保养一下身体，毕竟投资健康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呀，都说平安是福，健康是金，10年前海参只是星级酒店的标配。 嗯， 10年后鲜鱼鲜野生海参已经是走进了北京的千家万户。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3天享受单盒699元订购鲜鱼鲜野生海参的机会，所以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无论您是经常吃海参的老会员想要来囤货的，或者是没有吃过海参想要来尝试一下的新朋友，今天的机会都不能错过。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野生海参直降1300块钱，单盒只要699，划算到每根海参才15块钱。提醒您，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明天、后天最后的3天时间，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 欢迎你，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王康这个人还真了不起，对西蜀是忠心耿耿啊！他和他手下的战将吕凯两个人呢、昼夜巡守城头。他们把全城的百姓全都发动起来了，黎民百姓和当地的这些军校一条心，死守永昌。呵，上至八旬老叟，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都上了城了。哼，你还别说呀，真应了那句话了，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呐。怎么呢？就这么一来不是吗？你别看雍凯带着好几万人马，就没把这永昌取下来。守永昌的副将吕凯提醒王康，你赶快给丞相写信吧，雍凯已经反了。对，王康连夜派人把这封书信就送往成都。诸葛丞相接到这信这么一看，捻然沉吟半晌，诸葛亮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丞相已经料定了，雍凯呀、是个祸害，他是早晚必反。瞧见了没有？他要当国王了。这个雍凯最阴险的就是他不应该去挑拨南王孟获呀。去欺骗人家孟获，根本西蜀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说让人家男人呢、交多少斗这个玛瑙，还有什么奇珍异宝、木料药材，反正这么说吧，都是世间稀有的东西。西蜀多着说过这样的话呀？这雍凯这不明明是挑拨吗？就是他有反心，因为他自称我呀要继承汉室，因为我是个汉人，我就要当这国君，做这皇帝。现在不是三国吗？最好挤出一国来归我，成四国。按现在的话来说呀，他这是闹独立，这家伙真凶啊，现在已经起兵兵攻永昌了。丞相诸葛亮能不动气吗？第二天一早，丞相上朝面君，一见刘禅，诸葛亮上本了。陛下，现在四郡之中以雍凯为首的已经谋反了，他们是早有反心，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就是这么长时间呢，这四郡这一带压根没踏实过，就是不断的闹事儿啊。现在呢，老臣我想亲自带兵去平定四郡，平定南人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四郡呢、占西蜀几乎是一大片土地，这地方总闹事儿，后方不安定，将来我怎么能够北屠曹丕呀、就是说我没法进兵中原呢，因为你这后门总闹事儿，这哪能行呢？必须得把家里头弄得踏踏实实的，哎，四家落地平平稳稳，你是出征啊远征啊是怎么着全行了。诸葛亮把这想法这么一说， 刘禅听了这会儿，微微的把眉头一皱，哎呀，相父啊，东有孙权，北有曹丕啊，相父现在要领兵离开镇宫，去平定四郡，这如果孙权和曹丕进兵，朕何以当之呢？就是说您走了，那我可怎么办呢？哦，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陛下不必担心，咱们已经和东吴讲和了，西蜀东吴又一次的结好，以老臣我来看，孙权不会动武了。为了以防万一，老臣已经派李严镇守在白帝城，此人足能抵挡东吴的陆逊。说句道家的话，就是退一万步，孙权即使翻了脸想从咱的西川峡口进兵，他也进不来，我做了防备。那么曹丕呢？曹丕心败，锐气大伤，他不是两次征伐东吴吗？他都没讨得便宜去，最近这次呢更惨，所以曹丕啊心里头挺窝火。为什么？第一次他准备调动五路人马来攻打咱的西川，可这五路人马呢，哎，寸步也没有能够得进呢，全都回去了。随后他又亲自领着兵打人家江东，也没讨了什么好处，是损兵折将。如今这个曹丕他没有这个勇气，也没这个实力来远征咱的西川。再说他要打咱们必须兵进汉中，老臣已经派马超将军在汉中镇守，万无一失，唯恐啊还不周到，老臣我派关兴张苞镇守成都。陛下，成都万无一失，待老臣奏凯回朝之后，我好统兵北屠中原，一统天下。等着我把这四郡平定完喽，回过头来咱好去打曹丕。刘禅这么一听啊挺高兴，哦，相父安排得很周到，朕年幼无知，一切听从相父安排。那就是说您怎么安排就怎么办吧。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哎呀，且慢，怎么丞相要亲自统兵平定四郡去征南人？不可呀，不可。怎么回事？不行。哎呦，有些人呢、啊、听了这几句话很高兴啊。怎么呢？本来这些人听说丞相要亲自领兵离开成都去攻打四郡之中的这个雍凯去，这些人心里头都不得同意，但是呢没好意思言语。可这位啊挺身而出，他阻拦住了。哎呦，丞相诸葛亮一看，这是谁呀、啊？不是旁人，谏议大夫王连呐、啊。王连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拱手施礼：“丞相，使不得呀。”王大夫，怎么见得呢？哎呀，说雍凯是个什么人物？不过是区区一将，即便他在四郡拨弄是非，挑动南人，以及他搬动了南王孟获，但是我觉得雍凯也不过是借选之计，终不能成其大患。就像长个小疖子小疤瘌似的，那不算个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用不着丞相您动千军之躯前往四郡，您应该派一员大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您去吧的。哦，丞相点了点头，明白王连这是好意。就是说呀，您这个身份，您是西蜀国的丞相， 千斤重担都在您的肩上，您可是举足轻重啊。现在您不能率领三军到阵前去作战去了，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那还了得呀？那是黎民百姓以及西川国军上上下下大失所望，说什么您也不能去，这是好意，这诸葛亮懂啊。王大夫不必担心，先主三顾之后，我曾经跟随先主南征北战多年呢，就说这个仗啊，我没少打。哦，王连点了点头，丞相神机妙算，熟读兵书战策，决胜千里之外，人所敬服，您的本事我们都知道，不过这一次我为什么要拦阻您不让您去，还有个原因，不是说我担心您在两军作战会怎么样，您要知道，您去征讨的这四郡呢，大多是不毛之地，一丈之乡啊，有的地方是寸草都不生，有的地方的山岚瘴气那可厉害呀，你都看不见形状，你想在这坐会儿歇会儿躺会儿睡这么一会儿小觉吗？哼，再待会儿您看过去了，怎么回事，中了山岚瘴气了，还有的走着走着头一晕眼一花就趴下了，您说那多悬呐。所以王连呐死白咧拦着，他不让诸葛亮亲自去。诸葛亮告诉王连呢，王大夫，你说的这话呀我全都明白，你这是为我好，不要让我轻易离开成都举兵征伐，但是有一样，我不去不行啊，我也明知道派一员上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也能呢拒敌这个南王孟获，但是有一样，派谁去我都不放心呢。啊，王连一听糊涂了，丞相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您经常派兵打仗，怎么能派出去兵将您倒不放心了呢？哎，王大夫，此去征讨四郡不是其他地方可比呀，这个地方不好打，要是光打雍凯那还好办，因为还有南王孟获在内，必须呢我亲自去，好刚柔相济，我呀能打则打，不能打我还要暗伏，这要见机行事啊，既有硬的横的，也得有柔的软的，你一味去杀冲啊杀呀，千军万马这光顾往前冲什么也不论，这怎么能行呢？或者呢你光带着兵去的到那儿也不敢打也不敢动，这也不行，所以谁能掌握好这个火候啊，为了这个我才亲自去。哦，王连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呢丞相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呀、啊，所以是这样，最好还是让别人去哦。诸葛亮苦笑一声，王大夫你就不必劝阻了，散朝之后丞相传令让蒋琬、费祎为长史，董厥、樊建为院史，赵云、魏延为大将。为什么诸葛亮急急忙忙地从阳平关把赵云调回来了，就是为了去征讨四郡呢，让王平、张翼为副将，派马谡镇守成都，哎，协助这关兴、张苞啊。众文武呢，在成都城外设宴给丞相饯行啊。右主刘禅亲自来给饯行，嘱咐丞相一番，相父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互相嘱咐几句吧。等他把这酒喝完了之后送驾回去，诸葛亮要上马了，一看在身边站着一个人，谁呀、啊、马谡，马又长啊。 他干嘛呀？他送诸葛丞相，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好远来，他还不回去。诸葛丞相只得把马勒住了。有常，丞相不用送了吧，你可以回去了。这个丞相，末将想再送您一程。看来马谡对诸葛亮真有感情啊。是啊，看今天这个样子呢，不单单是个感情问题，可能马谡还有什么心事。有常，丞相，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这个马谡打了个词儿，不错，我是有几句话要说，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在一起多年了，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你就说嘛。丞相，我觉得您这次领兵去平定四郡，征讨南王孟获，不知道丞相用什么样的战策，就是说您打算怎么打呢？哦，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有常，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才一程一程的相送我。我正想要问问你，以何等战策为上，你说我该怎么打呢？丞相，您恕我冒言呐、我马谡斗胆了，我提醒丞相您一句，此次征南，丞相应该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新战为上，兵战为下，不知丞相遵义如何？呵，一番话说的诸葛亮非常高兴啊，他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马谡，什么眼神呢？爱慕，很喜欢这员将啊。马谡这个人呐、很有才学呀。不过这时候诸葛亮心一动，心动什么呢？他想起白帝城先主刘备托孤那句话来了，曾经告诉过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千万不要重用他。这句话今天看来呢，先主随时那么一说，诸葛亮想啊，马谡这个人是真有本领啊，就这番话谁说得出来呀、人家有点真才实学。看来呢，诸葛亮看人是一分二啊。那就以后再说吧。诸葛丞相告诉马谡，你的话我全都记下了，你要好好的扶保圣驾，守好成都。马谡和诸葛丞相打马扬鞭，在中途分手了。诸葛亮亲统大军30万，浩浩荡荡就奔这四郡杀来了。探视马就报给了这个雍凯，雍凯这么一听，吧唧把酒杯扔地下了。怎么回事？紧张的。什么？诸葛亮来了，亲自来的，麻烦了，快快干什么呀？赶快把那珠包高定给我请来。当时是擂鼓巨匠，他脸都白了，他把刚才接到探报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说，还没等这高定珠包说什么，怒恼高定手下一位副将大喝一声，齐帅听了啊，齐帅不是正想要取成都生擒诸葛孔明吗？现在孔明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末将不才，愿讨一令，生擒孔明，来见齐帅交令啊。好家伙，要吃人。哎呦，此位可是鼎鼎大名啊，汉将恶患。呵， 听说他胯下骑着一匹青鬃卷毛兽，手里头提了的那叫开山棒，开山狼牙棒，与众不同啊！此人力大无比，他要活擒诸葛亮，来到这会儿交令。雍凯一看高定手下有这样的猛将，我还怕什么呀？好，我就给你一支令箭，带领5000精兵，此一战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啊！他叫唤着就把那令箭接过去了，这恶患带着人就走了。诸葛丞相呢，带领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着呢，有人来禀报启禀丞相，在军前有一小将求见。诸葛亮一愣，行军的同时怎么有人要见我呢？可曾问过他姓字名谁？启禀丞相，此人姓关名锁，乃是汉寿亭侯关羽将军的三公子。哦，诸葛亮这么一听，怎么关公的三儿子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当时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军马暂时在这儿休息片刻，扎住营寨，待关索来见。关索见诸葛亮识大礼，这才说明自己的来意。原来荆州失败之后，关索带了伤了，他住在鲍家庄，就是他外婆家，在那儿休养身体，总想给父亲报仇，重取荆州，可是总也没得这机会，这伤势也没好。最近伤痕也好了，听说伯父刘备已经替父亲把仇报了，把杀害父亲的人全都杀了，他正想要到成都，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丞相诸葛亮。哎，诸葛丞相感慨一番呢，怎么呢？看见了关索，想起了汉寿亭侯关云长。当时一方面诸葛亮写表表奏幼主刘禅，另一方面就封派这个关索呀为先锋官，随我一同南征。然后又起兵了，走不多远有人来报说，对面有一支人马拦住了我军的去路。什么人？说只见那大道旗上写着一个恶字。哦，诸葛亮这么一听，这是什么人呢？有人赶快过来禀报说，此人呢是高定手下的一员偏将，十分勇猛，他叫恶患。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陆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 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咦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西蜀丞相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兵进南中，特地前来啊，要平息这个雍凯的叛乱。一路之上秋毫无犯，诸葛亮丞相那军纪多严呢、啊、所以呀、啊、沿途的百姓都十分感动。这一路很顺利，人马刚接近这益州的边界，被一支人马给挡住了，感情是高定手下的副将鄂焕。魏延在两军阵上跟这鄂焕一碰面，唰这一刀劈过去，让人家鄂焕手里那开山狼牙棒当啷一下子往外这么一磕，把那刀刃给卷了。哟，你瞧，魏延心说这多别扭啊，这还怎么打呀，我得换口刀啊。他这么一拨马，这鄂焕呢、啊、以为魏延败了，哼，我把你刀刃给你磕卷了，你这不是败战了吗，休走。他催马由后边就追上来了，魏延这火就上来了，心说怎么回事啊，你以为我败给你了啊？你不凭招数赢人，凭你那个兵器哦，分量大呀，单往我这刀刃上磕，也怪我是一时的疏忽大意呀、啊！哼，气得魏延一抖手，当啊，把那卷刃刀扔了。后边那恶患差点笑了，心说你手里头拿着口卷刃的刀，你还保不住命呢，如今赤手空拳，你更完了。他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哦。举那个开山狼牙棒就往下砸。这时候魏延往旁边这么一带马，稳稳当当的一伸手，昌啷的一下子油的肋下把佩剑就抽出来了，回过身来唰，那马一拨头啊，魏延就给这恶患用了一个丹凤朝阳，这剑呢就奔恶患的这个面门刺来了。恶患把手里的这狼牙棒这么一横，嘿，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往外这么一封，这恶患也糊涂，人家不是什么长矛大戟，你用那么大力气干嘛呀，只不过是一口短剑呗。他就一下子用的力气过猛，呼的这么一下子使劲太大了，让那个棒带着他呼的一下往前这么一扑身。谁知道魏延这招是假的呀，丹凤朝阳是虚晃他这么一招，那个剑随后往下这么一摁呢、啊，用了一个乌龙搅海，就这一剑整扎的恶患胯下马那马脖子上，这马一下子就毛了，稀喽喽这么一叫，连撂蹶子带拿桩，咵嚓这一下子由得安桥上就把这恶患给掀下来了。魏延手下的捆绑手过来，扑的一下把恶患给摁住了，干嘛要把他绑上啊？谁知道这家伙身上有股子邪力气，他这么一较劲，当当的一下四个捆绑手全趴下了。这下把魏延将军给气坏了，嗖，魏延也急了，给他来飞剑，把这宝剑扔出去了，这一剑整扎在这恶患的肩头上，啊，他不是挺有力气的吗，多有力气也不行啊，那血窜出来了。他一咧嘴，这功夫那几个捆绑手由地上爬起来，这几个都气晕了，心说我们跟着魏延将军捉拿的那些上将多了，还没见着过你这么一个呢，按那儿又蹦起来了， 这回呀、啊，是挠钩绳索一块上，气得嘎嘎劈着扑哧。好家伙，您倒慢着点，像捆老牛一样，把这恶患给绑上了。魏延一看，这回差不多了吧？给我杀！喊这么一声杀，他不是说杀这恶患，干嘛呀？杀他手下的那些兵将。当时把恶患的人马就给杀散了。随后，魏延压着这恶患来见丞相，绑进了中军大帐。诸葛亮坐那儿这么一看，嚯，心说魏延呐、啊，我可嘱咐过你呀、啊，怎么？打是打呀，还是应该以公心为上，不管是捉谁，男人也好，汉将也好，这怎么绑那么些根绳子呀？三根绳子，两根铁锁。魏延过来告诉丞相，绳子少了不行，怎么他吭哧一下能全给崩开？诸葛亮也乐了，甭崩开了，告诉魏延给他松开。啊，魏延瞅了瞅丞相，心说怎么给松开呀？文长，给他松绑。啊、哦，遵令。魏延不敢抬杠啊，怎么有令则行，过来就把绑绳铁锁给松开了。嗯，恶患还纳闷呢，这怎么回事啊？他看了看上边坐着的这位，他哪见过诸葛亮啊？恶患光听说呀，西蜀丞相诸葛孔明。哎呦，这人可了不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今天第一次见，看这位挺文静个人啊。啊，羽扇纶巾，手里头拿着一把鹅毛大扇，冲他还笑呢。诸葛亮问他，将军你叫什么名字？哎呦，恶患一想，我也得客气点儿，怎么人家不管怎么说叫我个将军呢？ 回禀丞相，我乃高定手下的副将恶患是也。 哦， 原来你是高定将军的一员副将。 高定将军这个人不错， 他哪见过诸葛亮？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听人说过，他这次能够造反，是受了雍凯的蛊惑。现在我不怪他，也不治罪你。魏延将军，末将在，你把这恶患送出辕门，告诉你家高定将军，不要让他再追随雍凯胡作非为，再要让我捉住你们，可不能轻易饶恕。 他这个，哎呦，您别看这恶患那么凶猛，可是他在丞相诸葛亮面前呢，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只得谢过不斩之恩。就这么着，诸葛丞相就把这恶患给放回来了。他来这儿一见高定，高定觉得奇怪，什么？方才我听败兵回来说了，这不是怎么让人家那魏延、魏文长一下就给打下马去了？这要给捉了去，非杀了不可呀，怎么会放回来呢？快让他来见我。恶患由外边进来了，参见将军。恶患，你怎么跑回来了？是自己逃回来的吗？ 哎， 启禀将军，是诸葛丞相把我放回来的。啊，他怎么捉住能放你呢？ 就是啊，不单放我，丞相还说过这样的话。 哦，他说什么来着？他说您呐、不是真心实意的反，是被逼无奈上了这雍凯的当了。你应该呀、知时达悟，迷途蒙醒啊，赶快别再瞎闹了，要再这么样闹下去，让诸葛丞相逮着，那可就没命了。不知将军您怎么想的？ 嘿嘿，高定看了看恶患，心里说，啊，我这么勇猛的一员副将，到那儿就跟这诸葛亮见了这么一面，回来就说了这番话，诸葛丞相还曾经称赞过我。 高定很感动。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禀将军，齐帅雍凯求见。”啊！高定一听，他怎么来了？他冲着鄂欢一摆手，那意思你回避回避。他就把这雍凯给接进来了。雍凯干什么来了？就来问这档子事儿来了。说我听说，怎么着？那鄂欢让诸葛亮逮来去了，给放回来了，是有这么档子事儿吗？他不放心，来这儿一问呢，果然高定也没说瞎话，就把这经过跟他说了。哎呦，雍凯一听不好，我说贤弟，你明白了没有？高定傻了，我明白什么呀？诸葛亮这用的是一计呀，此乃是反间计，诚心让咱们两个不和。你可不能上这个当啊！鄂欢在哪儿呢？就来让我问问。鄂欢一路劳乏，他正在歇息，不见也罢。高定就没让鄂欢跟这雍凯见面。高定这么一听，那么齐帅以您之见看怎么办呢？哼，明日我要和诸葛孔明决一死战。说完了，雍凯走了。第二天他真的领精兵一万杀出了辕门呢、啊、干嘛？他要会会诸葛亮。人家诸葛丞相根本就没见他，还是把魏延派出来了。两下混战了这么一场，这雍凯也没得出什么便宜去，他就退回来了。这时候雍凯就把这高定找来了，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咱们兵分三路，我居中，朱褒在左，你在右，咱们三路人马去结营。高定一听，哎呀，我说我的齐帅，你想过没有，咱对面这敌手可是丞相诸葛亮，咱这结营能好使吗？嗨，结营啊，不管是谁都结，那算什么呀？诸葛亮怎么了？他也不是神仙，今天晚上绝对能旗开得胜。那好，我听您的。晚上三路人马就来了，来得挺麻利，让人诸葛丞相这一反攻，好家伙，差点把雍凯三路人马给全军覆没了，打个落花流水啊。雍凯高定朱褒算逃了命了，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军校死伤无数，光人家给逮了去的有好几千。逮来的这人呢，谁的都有啊，有高定的，有朱褒的，还有这雍凯的，都混杂在一块儿了。丞相下令把这些个俘虏兵啊都给分开了，一边一半派老军看着，到时候该给他们吃喝呀给吃喝。这些老兵看着这些人呐、啊、唉，冲他们叹口气呀、啊、你说你们多可怜呢、啊、啊，我问你们，你们的主帅是谁呀、啊？这些兵丁这么一听，您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哎，我问不是别的，我现在替你们担心，如果你家主帅要是高定，那你们一个也死不了，就都活命了。要你们主帅是这雍凯和朱褒啊，哼，大概一个也甭想活呀。哎，这老军倒挺实诚，还没等人家军校说什么，他全说了。这些军校这么一听，什么？哎呀，老哥，如果我们要是高定将军的手下小卒，丞相就不杀我们？ 那当然了，因为丞相亲口跟我们说的嘛。 咱们都是吃军粮的，我呀给你们透这么个信儿，可惜你们不是高定将军的人呢。 嗨，我们是 这些被俘的军校啊，嚯，全急了，异口同声都承认他们是高定的人。 那边那波呢也这样。 这老军一听，是啊，你们是高定将军的人，那我得替你们回一声，回禀丞相。嗯，功夫不大，诸葛丞相来了，身边带着两个小童，连一个武士都没带，走到这些被俘军校的面前看了看， 方才我听老君说，你们都是高定将军手下的军卒吗？ 启禀丞相，正是。 哦，快给他们松绑。当时松绑了，然后赏些酒食吃，完了就把这些人给放了。所放的这些个全都是雍凯的人，高定那边那些人呢也全知道这消息了。哎呦，我们是真正地的八百，老牌纯正无比的，绝不假冒的，我们是高定将军的人，这些人都要哭了。诸葛亮一看，你们着这么大急干嘛呀？好了，你们既然是高定将军的军校，照样给吃给喝，给两个盘费，给打发回去了。合着呀，所被捉住的这些军卒一个都没伤。哎呦，这些军校回去呀，无不感激丞相诸葛亮，其次呢，他们就感激这高定将军。你瞧瞧人家高定将军，哎呦，诸葛丞相对这将军怎么这么好呢？只要一提是高定的人，绝不杀伤啊。一传十，十传百，这军心可就有点乱呢。高定也听说了，让诸葛丞相捉去几乎近万人都给放回来了，就因为说是我的人呐，我的军校。哎呀，这丞相对我这么好吗？他派了个探报，干嘛呀？到在汉营来打探打探，到底是真是假。这探报到这儿，就让人家巡营的小校给逮着了。逮住之后啊，给他绑到诸葛丞相的面前。诸葛丞相一口认定他是雍凯的人，把这吓坏了。启禀丞相，我不是雍凯的人，我是高定将军的人。胡说！哼，你们这个齐帅雍凯怎么说了话不算数啊？是他亲自给我写的信呢，信上写的清楚，他让我在这儿耐心等个十天八日的。雍凯呢用一小计，就把这高定和朱包这么一杀，把他们的人头献在我的帅案前呢。你看看，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这两颗人头怎么还没送来啊？这样吧，你不必惊慌，我也不杀害你，派人把他带下去好好款待。我现在就给齐帅写一封回信，让他及早动手，莫误时机呀。诸葛丞相说完还真写了封书信，就把这探报给放了。这探报揣着这信呢，跑回来见高定。哎呀，我的将军，我这捡了一条命。怎么呢？我说是您的人呐，人家不信，说我是雍凯的人。诸葛丞相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您看这儿还有封书信呢。高定接过信来，这么一看是拍案大叫，可把他气坏。好你雍凯，人面兽心呢，当着面你跟我称兄唤弟，推杯换盏，感情你已经给诸葛丞相写了信了，要把我脑袋给送那儿去，这还了得？快把副将恶患给我请来。恶患一听也火了，您看怎么样，将军？我说什么来着？人家诸葛丞相说的那话多好，人家说您别再跟那雍凯瞎闹了，您还犯犹豫呢，现在雍凯要对您下毒手了。嘿，我看呐，别等着他下手，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今天晚上您就连夜给他写封书信，明天请他来过营饮宴，他要没有亏心事，自然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咱们就在酒席宴上把他给捉住，他有亏心事他就不敢来了。他不来咱们怎么办呢？那我还有办法，您先试一试吧。好。高定听了恶患将军的一番话，他写了封书信，刷派人给送去了。雍凯一见这信呢，雍凯这家伙也不傻呀，他好犯合计，他这么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啊？现在什么时候？正在两军开战，无端的请我吃什么酒啊？难道说酒席宴前有诈吗？ 没敢来， 就派一个棋牌官呢，给这高定送了个信儿，说是齐帅身体不爽，谢绝您的美意，改天再喝吧您呢。高定一瞧，哟，他没敢来呀、啊，就把恶患给找来了。恶患将军，果不出你所料，他不来怎么办呢？不来不要紧，您再让我想想，也怪难为这恶患的。怎么，这人力气有的是，打仗挺凶，动这个计谋稍差，把他憋得满脑袋大汗。哎呀，高定也着了急了，心说我也够笨的，我要能想出个妙策来，何必把我这副将逼成这样呢？我说恶患，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主意啊？有了，今天晚上咱们偷营劫寨，您看怎么样？啊？高定一愣，偷营劫寨，偷一回营了，差点全军覆没啊！还偷营劫寨，偷谁啊？偷诸葛亮大营啊？啊，那哪行啊？那你说是，我说是偷雍凯的。咱们这么办，你看行不行？嗯，高定一听，这计策不赖呀，行啊。恶患，就依计而行。到了晚上，早开战饭，天将二鼓，这恶患和高定各带一路人马，兵分两路，就奔这齐帅雍凯的大营来。眼看接近这个大营了，人家雍凯大营这儿有不少的巡营军马呀，就发现了。哪里的军校？这会儿回答的更冲，别嚷嚷，我们是高定将军的军马。哦，哎，天到这般时候，你们干什么来了？慢慢跟你说，高定将军有重要军情，要见齐帅。哦，待我给回禀一声。嗨，你回禀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家将军和齐帅是什么关系吗？明着他们都是一郡一郡的太守，实际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可告诉你，你耽误了军机大事，你项上的人头不要了。哎呀，这么说不用我回禀了。哼，高定将军到这儿跟到家一样，用你回禀干嘛呀？闪开！就把这巡营官给扒了一边去了。随后高定一催马，和恶患副将太太平平稳稳当当进了大营了，连走三座辕门，就没有一个军卒敢给拦住的。他们直奔中军大帐，来到那扒一下挑帐帘进来，这么一看，雍凯呀还没睡呢，干嘛呢？他正在灯下那翻那兵书呢，在那兵书里边找，看哪条能把诸葛亮破喽。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开春以来，鲜芋仙的海参啊一直非常的热销，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鲜芋仙海参是野生的，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鸡蛋吃草鸡蛋，母鸡吃跑山鸡，猪肉要吃黑猪肉，海参当然要吃野生的了。 是， 鲜芋仙海参来自于地中海海域200米以下自由生长的纯野生海参，水质好，海参更健康。 这第二呢，就是鲜芋仙海参啊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野生海参呢是需要自行觅食自然生存的，没有养殖海参生长快，至少是需要3年多次的休眠期才能成熟，所以啊营养更聚集，品级要求更严苛。第三啊就是价格优势大了，了解海参行情的朋友都知道，但凡是有野生海参四个字，市场定价至少得3-4千块钱。那今天想购开春特惠单盒只要699元的裸价直供鲜芋仙海参的活动啊，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 嗯，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本次活动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品尝到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鲜鱼鲜厂家可谓是不计成本，只为回馈。 是 活动时间内，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鱼鲜进口海参直降1300，单盒裸价只要699。因为活动火爆，仓库告急，北京仓库库存仅剩2000盒，所以呢，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3天的活动了。 是 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想一想啊，鲜鱼鲜海参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一周吃上2-3回海参的话，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能吃上1个月的野生海参，这和平时咱们吃瓜果蔬菜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营养却大不相同。所以提醒各位，花699元直供鲜鱼鲜海参的活动啊，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3天的活动了，一旦结束，下次推荐将全面恢复海参套组的价格了。如果你想花几百块钱投资一下健康的话，如果又或者是想花699元送给客户朋友1999元鲜鱼鲜海参的话，机会不多，40071061084007106108。 600多块钱能吃上3-4个月的一级品海参，这划算到每个月的话才200多块钱。难怪有这么多北京家庭在关注，也难怪我们的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是当当满线。 现在的海参啊，越来越没有海参味儿了，听说你们是野生的，所以就想尝尝看，没想到这感觉啊，就像10年前的海参一样，味道鲜美，口感劲道。 爸爸前几天体检情况不太好，不敢乱吃保健品了。但是海参是不一样的，它是食材，脂肪少，营养高。我觉得应该多吃一点。 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坚持吃了10年海参，现在耳不聋，眼不花，腿脚也有劲儿。好身体啊，需要好习惯的坚持，我会继续保持的。 是的啊，好身体需要好习惯的坚持。同样是退休，我们家楼上的李阿姨经常参加老年社区活动，什么爬山呀、旅游啊、广场舞比赛，每天的生活啊那是丰富多彩的。而隔壁的刘大爷身体一直不好，这不呢，春季旧病复发，自己打针吃药受罪不说，子女们还要3天2头的轮流来看护，真的是有苦说不出。 是， 所以呢，家人的健康才是最大的责任。原价1999元的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活动中裸价直供只要699，全家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到每个月就是200多块钱。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说今天是最后3天的推荐了，所以您别犹豫，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200多块钱往大了说，那就是1个月的水果钱，往小了说，逛次超市就没有了。但是今天却可以给孩子做1个月的海参蒸蛋，补充一下维生素和矿物质，给爸妈做1个月的海参豆腐煲，补充一下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补充16种的氨基酸。总之啊，全家老少每个月的健康投资只要200多块钱。今天、明天、后天最后3天活动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购开春特惠，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3天，享受单盒只要699，裸价直供鲜鱼鲜海参的活动，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官名是圣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雍凯呀、啊、还没睡呢，干嘛呢？他正在灯下那翻那兵书呢，在那兵书里边找，看哪条能把诸葛亮破喽。你瞧现报那佛脚，那能来得及吗？呼啦一下由外边进来两员大将，把雍凯吓了一跳。哟，高定贤弟，哎，天到这般时候有什么事来见我呀？ 嗯，高定冲他一笑，拱了拱手， 齐帅有要事相商。 哦，那请坐下讲话。 哎， 好说好说。高定往后这么一撤身， 干嘛呀？ 他给身后边这副将恶患闪出个空当来呀。恶患腾腾腾就进来了，往帅案前一站，多瘆人呐。 雍凯这么一瞧，心说不对吧，怎么高定找我来商议军情大事，怎么还带个副将啊？哎，雍凯转念一想，这也没准儿。怎么，我听说高定对这副将恶患感情很好，甭问，今儿俩人一块儿来找我商量来了。嗯，现在正在用人之时，我见这恶患将军得客气点。 哦，原来是副将恶患将军呐、啊！来，赶快请坐。他那意思啊，要站起来让座。 雍凯手一扶桌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他那么一伸那脖子正合适，就见那恶患一抬手，咔，真脆呀、啊！怎么那脑袋就给涮下来了，不是砍下来的，这手法这翘。哎呦，他的帐前武士就不让了。 那当然了，你把主帅给杀了能行吗？ 哇的这么一下过来，就要把这恶患给绑上。恶患现在已经杀红了眼了，这么一回身，这砰砰砰砰砰砰，砍倒了七八个，哪个还敢动手啊？这时候高定低了这雍凯这脑袋闯出大帐去了，他把这手机冒起这么一举，大吼几声啊。高定嚷嚷什么呀？他说咱们都错了，咱们受了这雍凯的蛊惑了，哪能好端端的造反呢？西蜀丞相诸葛亮待咱们多好啊，咱们不能错上加错。今天晚上我把这罪魁祸首雍凯给杀了，现在咱们应该去投奔诸葛丞相，是改邪归正，谁也不能错过这个立功赎罪的好时机。如果说你们要不愿意随我去呀、啊、那我就下令了，让恶患将军把你们个个斩首。说话的同时，那恶患就往高定身边那儿一站，被那俩眼睛这么一瞪，好家伙，吓死人都不偿命了。再说高定这番话也真起作用了，这儿有好多军校都是让诸葛丞相给恩赐的呀，就是没杀他们，对他们很有恩情，给吃给喝给钱都给放回来了。 今天高定将军这番话说的对呀，咱们不能再去罪上加罪了，应该去请罪。对，乌啦，怎么了？反了，兵变！好家伙，这一反那就全都归顺了，高定将军怎么说怎么是了。高定让鄂焕提着这雍凯的人头，自己怀抱着兵符令箭，带领着一些军校，大踏步的就奔西蜀大营来了，投降来了。高定这心情还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有点安然自得呀，是沾沾自喜。所喜者，我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更使他高兴的是，没想到西蜀丞相诸葛亮对我的感情这么深厚，姐到这儿就一直说我好，今儿我要会会这位丞相。来的辕门有人进去回禀，诸葛亮一听，什么？高定杀了雍凯，前来请罪。擂鼓声炸，当时鼓声这么一响，呵，大帐前战将列立左右。高廷进来这么一看，倒吸口冷气，心里说，哼，这个不懂事情的雍凯还想拒敌天兵，抗拒丞相诸葛亮，你打打得了吗？你瞧瞧人家这是多威风。里边传出话来，让高廷觐见。高定一手捧着兵符令箭，一手提着雍凯的人头进来，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他向诸葛亮请罪呀、我请罪来迟。说着把这兵符令箭和雍凯的手机交上去了。诸葛丞相吩咐一声，把令箭兵符放在帅案上，雍凯的人头挂出辕门去。然后又看了看这高定，这位高将军站在这儿，心里头美滋滋的，心想，这回诸葛丞相不单单是夸赞我了，而且得重重的封赏我一番。他仔细这么一瞅啊，诸葛亮的脸色刷啦一下沉下来了，当时就吩咐刀斧手把高定推出辕门斩喽。高定一听，当时唰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呢、哎呀，丞相，我冤枉啊。高定急了，那当然了，我把雍凯杀了，人头献在您的面前，我立了大功了，就是退一万步，您不封赏我，可也不能把我斩了啊，我犯了什么罪了？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笑，你犯了什么罪了？你自己看看吧。说着一抬手，由帅案上拿起封书信来。啊，高定一愣，这谁的书信？这就是朱褒写给我的信，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你和雍凯两个人饮酒谈心，说是要诈降我。哼，原来你杀了雍凯是假的，诈降是真的呀。朱褒是你们一起的呀，他能说谎话吗？他信上写得非常清楚，说你与雍凯十分莫逆，如果雍凯要是这一次造反成了功，得过多少土地他都要和你平分秋色，我不斩你还更待何时啊。哎呀，高定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哭了，丞相您可不要上当，这是朱褒用的那奸计，他这是欺骗丞相您，我根本跟这雍凯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您想啊，我要贪图什么分毛裂土称王称霸，我怎么能够杀了雍凯呢？诸葛亮点了点头，既如此，你站起来说话，那么说你不想诈降我，正是。 朱包给我写这信也是假的， 不错， 可何以证明呢？ 丞相抬头想了想，如果要证明你是一片真心，没有什么哄账，除非嘛，你把这珠包擒来见我。 啊，遵命！ 扑腾的一下，呵，高定磕了个响头，带着他那副将恶患辞别了丞相诸葛亮，赶快出大营。朱包真给丞相写信了，哪儿怎么回事？这是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好嘛，这高定可当了真的了。他看诸葛亮丞相坐在那儿，那个稳稳当当的样子，不慌不忙的拿出朱包这信来，把这事儿跟他这么一说呀，他全信了。别说他呀，哼，诸葛亮施一计，谁能逃得出这圈套去啊？出的营门来呀，高定和恶患商量，恶患将军，这朱包可太气人了，他在诸葛亮丞相跟前陷害我，这还了得？你说咱们怎么办呢？恶患怎么一听这是跟自己要主意呢？我说高将军，要是以我之见呢，您必须如此这般才能够捉得住这朱包。言之有理，俩人呢打马扬鞭直奔朱包的大营啊。来的营门前一说求见，朱包这儿正着急呢，怎么回事？他听到禀报了，说什么高定反了，把云凯杀了，手机献到诸葛亮跟前去了。这高定能办这事儿吗？怎么事先风丝不透呢？他正觉得奇怪呢，探报一说，高定将军求见，哦，我正想要见他，所以他慌慌张张由大帐里就出来了，来到辕门这会儿，一见高定拱手施礼，哎呀，高定将军，你这是从哪儿来？高定啊，已经跟恶患副将商量好了，他真稳当，翻身下了马，笑呵呵的走到朱包的跟前。朱包将军，我是从丞相诸葛亮那儿来。 哦，难道说你真的杀了永凯去投诸葛丞相？ 有这么档子事儿？ 哎，对了，朱包将军，我还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说着话他乐呵呵的过来了。朱包懵了，怎么高定真的投降诸葛亮了？ 你倒看着点儿。就在高定跟朱包说话这同时啊，那恶患副将手提着开山狼牙棒就转到朱包的身后边去了。就在朱包一发愣这时候，他手起一棒，噗，好家伙，像砸的楼西瓜似的，一下子就把朱包给砸趴下了。高定抽出佩剑，噗，就把朱包的手机给砍下来。随后恶患站到辕门前大吼一声啊，他吼什么呀？告诉这些军校，你们谁要敢反，今天我都让你们死于棒下，谁要是改邪归正，戴罪立功，跟着我和高定将军去投丞相诸葛亮。这些军校有什么说的？一看主帅叫人给宰了，干脆那咱就投降吧。高定提拉着朱包的手机来见丞相，诸葛亮哈哈大笑，吩咐把朱包手机高悬，然后设宴款待高定和副将恶患。诸葛丞相特别在酒席宴前夸奖了恶患几句，说他很聪明，知识达物啊，重赏了恶患。诸葛丞相当即封这高定为益州太守，是一郡辖三郡，呵，就是永昌、岳西、臧科全都归高定管，这叫有赏有惩啊。诸葛丞相随后进兵，进兵永昌来见王抗，王抗率领永昌的军民皆出城郭呀，把丞相接进帅府，摆宴款待。诸葛亮夸奖了王抗几句， 说他做得很对呀、啊、怎么呢？没有上雍凯这个当，就是说没有造反，而且呢发动军民守住永昌，其功不小啊。我听说你手下有一个副将，他帮了你很大的忙。哎呀，王康听到这事儿，离席十里，丞相，我正要向您推荐他，那就是吕凯副将，此人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对西蜀忠心耿耿，此人不可多得呀。哦，诸葛丞相一听十分高兴啊，就问这王康，那么这吕凯来了没有？来是来了，没敢到这儿来呀、啊、怎么呢？他不够那个资格陪着丞相吃饭，现在就在外客厅那儿候令呢。啊，快把他请来。王康亲自去把吕凯给请来了。吕凯上前给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上下一打量这个人，暗暗点了点头。诸葛亮很欣赏这个人呐、啊，看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汗下是三绺胡须。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赏识这吕凯呢？为什么这么夸奖他呢？因为吕凯有功啊。王抗没有跟随雍凯造反，这说明这个人很明鉴，哎，不简单。但是王抗守这个城也不容易啊，要没有人家吕凯发动群众，军民一齐上城楼拼死守城，这永昌恐怕早就丢了。为此呢，诸葛丞相很赏识这个人。见礼之后，丞相叫他坐下，在这一起吃酒。吃酒当中闲谈几句，哎呦，诸葛亮更高兴了。高兴什么呀？这吕凯是谈吐不俗啊。酒过三巡了，吕凯站起来说，丞相，我这儿有一件东西想献与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不知是什么呀，是什么物件呢？是一张图。哎呦，诸葛丞相一听是张图啊，精神为之一振，心说，难道说是我想的那张图吗？诸葛亮想什么图？他这不是要征南吗？诸葛丞相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地理图。没有啊，今天吕凯一提这个事情，丞相就非常高兴，拿来我看。遵命。吕凯挺身站起来，一伸手，唰啦，由打这袍袖里就把这张图取出来了。仅就这一点，吕凯这个人物就非常了不起。怎么见得呢？他不是那个讨好上风的那样的人，说是由王抗引荐把他叫进来见见丞相。诸葛亮一见面，呵，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当时跪倒在诸葛亮面前，把那图往脑袋上这么一顶，拿他换点赏赐，换个官做没有，我得看看你这诸葛丞相，你能不能治国安邦。我光听说你这名气很大，不知道你这人怎么样。感情坐下这一谈，吕凯对诸葛丞相是十分敬佩呀、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把这图取出来，唰啦展开了，让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诸葛亮手捻胡须，哈哈大笑，用手抚摸着吕凯的后背，吕凯将军，这张图老夫我非常需要，你献得太及时了。吕凯笑了，回禀丞相，这张图末将用十年之功才将其绘成，这图的名字叫执掌图，只要您一看这张图，那么对这地理就了如指掌，所以此番 您深入南方，这张图对您呢会有些帮助。哎呀，诸葛亮一听，岂止是有些帮助啊！此次我去平定南方，就只仗着你这张执掌图了。我有时间得好好看看。诸葛亮重赏了王亢和吕凯，然后跟王亢商量，商量什么呀？你把吕凯给我行不行？我拜吕凯为向导官，这是个副职，正职呢，正职我让他做我的行军教授。感情在三国时候啊就有这教授之称了，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员。那么这位就吕教授了。吕教授，王亢这么一听，嗨，您甭说让他跟着您走啊，叫我走我也得去。怎么，您是丞相，吩咐谁谁不得跟着。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不能让你动，你还得继续镇守永昌。那么所有守永昌有功的军民是各家封赏啊。诸葛亮在这歇兵几日，杀牛宰马，在这整修仪器，马上就要进兵了。就在这时，圣旨到，刘禅传旨来了。传旨官是谁呢？马谡马又长。嚯，马谡不仅仅是来传旨，感情带来了好多的慰问品，干嘛？犒赏三军来了。刘禅已经听说了相父亲统人马，平定四郡，到这会儿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四郡呢、全都给平静了。你瞧瞧，相父真乃神人也。刘禅高兴了，所以派马谡啊来犒赏犒赏。诸葛丞相接旨，接过旨意十万里之后，把马谡让进了帅府。诸葛亮上下一打量马谡，怎么这么个打扮，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这也可以，浑身缟素，这是给谁戴孝呢吗？马谡就明白了，回禀丞相，我家兄长马良已经亡故，我这是给我哥哥戴孝。哦，诸葛丞相一听，心里都很伤悲呀、原来马良故去了。当时安慰了马谡几句，摆酒款待马谡。哎呦，诸葛丞相对马谡这么客气吗？不是客气，不光是马谡，就是谁来，因为你拿着圣旨来的，那叫天使，不管这会儿这官长多大，也得设宴接待。没听说那么大传旨官来了之后给弄俩窝头一杯白开水，哪有那样的。诸葛亮何况对马谡呢很有感情，特别是马谡送诸葛丞相的时候不是说过那么几句话吗？他希望丞相这次到南方去，您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其实就是马谡不说，诸葛丞相也得这么做。可马谡人家说出来了，说到了诸葛亮的心里去了，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第二堂开个又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 做人的到底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何况对马谡呢很有感情，特别是马谡送诸葛丞相的时候，不是说过那么几句话吗？他希望丞相这一次到南方去，您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其实就是马谡不说，诸葛丞相也得这么做。可马谡人家说出来了，说到了诸葛亮的心里去了，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丞相很赏识马谡的才华，同时也很器重他，那么呢就拿他当个爱将吧。哎呦，这么一来，这位马谡将军呢有点高兴，这一高兴借着这点酒气儿，他又发了这么一通议论。议论些什么呀？说我还有些话呢没跟丞相您说透，因为您急着带兵要走。我说这次您到南方去呀，不仅仅是攻心为上，其意义是非常之深远呐。哎呦，诸葛丞相一笑，有常，你都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第一呀、这次来平定南方是非您不行，因为您这威望在这儿呢，而且用兵如神，待人还好，有刚有柔。除了您之外，我觉得呀，别人到这会儿恐怕就办不到。这南方要不平定喽，您将来北伐中原呐、就有后顾之忧啊。特别是像雍凯这样的悍将，他在这一带根本就不老实，他又想谋反，力量又单薄，他就不断地在其中挑拨。所以这次南王孟获能够造反，那就是受了这雍凯的这唆使，受了雍凯的欺骗，恐怕现在这位南王还蒙在鼓里呢。丞相去了应该开导开导他，向孟获陈明大义，使其迷途知返呐。诸葛丞相不住地点头，有常，你说的对呀。兵书上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什么意思？孙武子十三篇在谋攻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说呀，你虽然是个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也不能光凭武力，也应该用点什么外交手段呢、和感化敌人什么的。其实这就是马谡说的那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那个意思。马谡这么一听，双挑大指，丞相说的有理呀，所以必须您得亲自去，只有您把这南方平定喽，他们这才能够心悦诚服，不然的话，咱们成都离这儿又远，您现在要是动武力打一下子把他打服了，可您要一走呢，他还是继续反呢，必须使其心悦诚服，这南方一带才能算永久的平静。呵，这将帅二位 谈的是十分投机呀、啊。诸葛丞相就把马谡给留在大营了，说你就不用回去了。诸葛亮亲自给刘禅上了一份表彰，就是说把这儿的情况向刘禅介绍介绍，留下马谡的原因也说明一下，那得告诉皇帝一声啊。对了，皇帝派出去个传旨官没音儿了，那哪行啊，这就是有个交代。把表彰送走之后，诸葛丞相传令明日起兵啊。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王抗带领着永昌军民出城来欢送。诸葛丞相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向南方开下来了。这人马快接近锦带山了，有人来报说前面已经发现南王孟获的大营。丞相传令就地安营扎寨，把人马扎住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赵云、魏延、马谡、王平众将来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孟获这大营扎得怎么样，这个将帅有没有本事，一看他安营扎寨就能看出个八九来。诸葛丞相吩咐人把这四轮车推到一个小山头上，他坐在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呀呀，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南王孟获很会用兵啊，呵，你瞧他扎营这地方，孟获的人马就扎在锦带山的金霞岭下，这地方这风景也太漂亮了。你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就像在你面前挂着一张巨幅的国画一样，山水画。那山头上长满了桑柳榆槐，什么千年的松啊，万年的柏呀，历时四剑，卧石如虎啊。特别是这道大岭，也不知道那岭上开的那花叫什么名，全都是黄花。哎呦，在绿树丛中看这道大岭，就像一条金色的飘带一样，甭提多好看了。你瞧，南王把人马扎在这儿了，营扎四十里，是奇分七色，赤橙青绿红蓝紫啊。远处高飘着火龙旗、黑虎旗、飞豹旗、金牛旗啊，一杆帅子旗飘在正居中，是紫缎色的帅旗。宽八尺，长三丈，上绣百鸟朝凤，金光月眼，一串串的珍珠穿出来，三个大字是南王孟。四周围红飞火焰，用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威风凛凛呐、啊！那大营四周是杀气腾空，哎呀呀！诸葛丞相暗挑大指，看来呀，南王孟获是很会用兵啊。报，嗯，报上来，启禀丞相，南王派人来下战书。你瞧瞧，你诸葛亮不是来了吗？我先给你下战表，约定时间咱们开战。战表呈上来，把战书递到了丞相的面前。丞相看完之后吩咐一声，就在这战表上写上四个大字，什么呀？来日决战。然后下山呢、啊、下山这得准备准备哦，诸葛丞相也得升帐议事一番，跟这些手下的武将好好说说，谁也不要疏忽大意，千万不能藐视小看这位南王孟获呀，明日老夫要亲自与其一会。南王派来下战书那个呢，回去了，回到了大营，啪把这战表递给了南王。孟获接过战表这么一看，哟，他一愣，怎么了？ 诸葛亮这四个字写得漂亮，来日决战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见其文如见其人。诸葛丞相名不虚传呢，明天就要决战了，我今儿个得跟手下的众将商议商议。他吩咐一声，来擂鼓声大，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猛获声帐，呵，金顶貔貅大帐，帐里帐外四面八方军容整肃，由打这个辕门一直到帐口，两边排开了钢叉手、缩镖手、大刀手、钩枪手、藤牌手、捆绑手、弓弩手啊，好家伙，光这些个就好几千。而且他的这钢叉缩镖和别人都不一样，怎么呢？那钢叉是五股叉呀，那叉头啊就像那薄米的那小簸箕似的，那叉盘子都有那九寸盘那么大，一抖那钢叉叉盘的哗楞楞这么一响，让人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那缩镖常有障碍，这缩镖啪一下要是投向敌军呢，哼，大概这一只缩镖就得穿他个五个六个的，像穿蛤蟆一样。那大刀手那刀和别人都不同啊，怎么的，刀宽背厚刃飞薄啊，那刀头多长刀把多长，特别钩枪手那枪，那枪啊，枪尖下边有四个钩，枪尾那儿有一个钩，叫五钩枪，扎上还得往回拽，叫连扎带拉呀。那藤牌手那老虎脑袋藤牌呀，面积特大呀。再看那捆绑手、弓弩手，手里头那弓弩是前弓硬弩，哎呀，好威风啊！金顶貔貅帐正居中，高摆帅案，在帅案后边站立的就是南王孟获。这孟获什么样？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满月，是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是黄的，鼻如玉柱，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左耳有一金环，这只金环光滑月眼，摘下来八哥的天平上这么一撑，也得有二两四千多，不能再重，再重把耳垂坠坏。头戴紫金冠，二龙斗宝，斜披锦红缎的斗篷，上绣大鹏金翅鸟，腰扎八宝带，光滑悦目，绿缎色中衣，足蹬一双虎头战靴，在左肋下佩戴了一口松纹宝剑，剑长五尺，这口剑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那木头就像切豆腐一样。干嘛南方斜披战袍啊，特意露出来身上的刺绣，在南王身上刺着十条金龙。孟获是按剑而立，然后把诸葛亮批回来的这个战书是遍示诸将，让大伙看一遍，明天我们就要在金霞岭前一场决战。这一战不打则已，要打必须得把诸葛亮打个全军覆没，你们得把这诸葛丞相给我生擒活拿了，我要亲自把他处死，放出我胸中这口气。本来我和这个诸葛亮是远无冤近无仇啊，不是我要杀他，而是他要杀我。西蜀丞相他欺人太甚了，不仅要杀我孟获，还要平我南中，就是把咱们这男人都要给平了，一个不留啊！你们看，他跟咱们要些什么东西啊？他要百盆玛瑙，两马千匹呀、啊，金丝楠千株，就那金丝楠木一千株。这还不算，要两万张豹皮，金银百车，五百条黑狗。那狗啊，有一个杂毛都不行， 都得黑色的，500条。这是雍凯亲自跟我说的，而且他给我立了字据，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事儿绝不能假了吧？说咱们要把这些东西给了诸葛亮，他就自然撤兵了；要不给他，他就要踏平咱的南中。哼，孟获这番话，帐中的所有文官武将一个个是撒拳魔掌啊。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孟获一听，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明日走开战犯，我要与诸葛亮在阵前一会。哦，您要亲自会会他，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做好一切准备，明日啊，咱们是4更造饭，5更出兵。可是这一仗必须得大胜，哎呀，您就只管放心吧，如果我们与诸葛亮开仗要是打不胜的话，回来您就将我们立即斩首。嚯，孟获在大营里边啊，简直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当时啊，南王孟获吩咐一声，抬刀来。过来两个人把他那大刀抬过来了。孟获这大刀可与众不同，叫金背截头刀。这刀啊没刀尖儿，大刀那刀脑袋齐不伦敦的。这刀是肥大加宽，像小门扇一样，甭说拿刀刃砍，就用这齐头这么一搓，捧的一下就能把敌方脑袋给搓下去。你说这多厉害。他告诉手下的马童，今天晚上必须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给我加紧6刷印位，一点也不许委屈了他，因为明天我就要凭这匹宝马良驹马踏汉营了。呵，头天晚上孟获在大营里杀牛宰羊啊，犒赏三军，足吃足喝，攒足了劲，明儿个就要开战了。诸葛丞相那边干嘛呢？诸葛丞相那边也挺紧张，连夜呀，诸葛亮也升帐了，聚集文武商议明日一战，这仗怎么打。诸葛亮看了看众将，诸位，明日就要与南王开战了，这个仗该怎么一个打法呢？丞相一说这句话，这大帐里是鸦雀无声，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都瞅着丞相。说的夸张点啊，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怎么回事？大家得听听啊，听听丞相怎么一个安排布置。是啊，这仗得怎么打呢？诸葛亮微微一笑，无论与南王开战也好，和他手下的哪员武将去打也罢，只有一条啊，绝不许伤害其性命，尽量将其生擒活拿，即便将其捉住了，甚至于连油皮也不要碰破。哎呦，众将一听全咧了嘴了，怎么这仗怎么打呀？什么不许伤害性命，那叫打仗吗？干脆坐那儿下棋得了。可是大伙儿都有这想法，谁也没好意思说，也可以说是不敢说。谁敢问呢？哎，丞相，这仗咱没法打，干脆您去打去得了，哪能这么说话呀？可大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只有两位这个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谁呢？一位是赵云赵子龙，一位是魏延魏文长。众武将暗暗在想，既然是子龙将军和魏延将军都没有什么表示，甭问，这二位大将已经完全领会了咱们丞相 这次与南王作战的意图，那一点不假。子龙确实是明白了。诸葛亮说完这番话，看了看文武，怎么样啊？大家记住了吧？仗还不许打败，还不许呀、啊、说一见南人真杀实砍，不行。明日啊，如果南王要是亲临阵前，我就要与他搭话。我得问问孟获，你不要听信人的蛊惑呀。这次之所以你从南中起兵，你上了雍凯的当，悍将雍凯在你我之间做了好多挑拨离间的事情。哎，明天见着他再说吧。说着，诸葛丞相拿起一支令箭来，派大将魏延、魏文长打这头一阵。第一阵如果那边要是派将来打，你就立刻迎敌。魏延是当时领令。诸葛丞相嘱咐完了，这都放心了，立刻散帐。众将下来议论了一番，我说，你说这仗能打吗？怎么不能打呢？不打咱干什么来了？哎呀，要这么个打法呢，咱们不是干去那吃亏的吗？怎么南人攻上来之后，咱不许伤他呀？嗨，话是那么说，你看怎么回事？对了，能瞪眼等死吗？咱们看呢，魏延将军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兵听将令草听风啊，早点准备吧。嚯，也是连夜磨枪擦剑，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那孟获大营里炮鼓声震天呢。坏了，探报赶忙跑进魏延将军的大帐，说人家南王孟获已经点兵了，休得惊慌，来与我抬刀备马。魏延顶盔贯甲收拾完毕，上马提刀，带领三千军校杀出来了，打头阵的吗？他得看看呢，看什么？如果却是南王孟获亲临阵前，他得赶快回禀丞相，诸葛亮好出来啊。哦，动不动那儿派一个人，诸葛丞相就得到阵前呐，没有那事儿。魏延来的阵前这么一看，我说这南王在哪儿呢？没看见。哎，魏延将军来了。马童用手这么一指，魏延顺着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呼哟，怎么了？这兵怎么这么漂亮啊？一个个打扮的就像孔雀似的，哎呦，穿的衣服那好看呢，怪有点意思的。只见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出了一员大将。好嘛，魏延这边连那掠阵官呢、啊、带所有的军校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看对面出来的这员大将，别的不可笑，这位胯下骑的不是马，什么呀，是一头牛。哎呦，简直的，这要不是在两军阵前呐，西蜀军就得乐趴下一半啊。怎么呢？太可乐了，这牛这玩意儿能打仗吗？牛经地行啊，拉车行。哼，这点不是吗？有些西蜀军校可外了行了。怎么呢？他们不知道这位将军骑的这头牛啊，可与众不同。先听听他这坐骑的名字吧，叫板绝青。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阳光茶园。

咱们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哎，咕噜咕噜咕噜，你干嘛呢？ 不是你干嘛呢？咕噜咕噜咕噜，干嘛呢？那是这？ 不，你那手什么意思？ 说你这人不懂，你这人不懂艺术 啊！ 人家那是中国民族舞蹈典型的一种手势，这叫做兰花指。你看，一边伸三个手指头，六个兰花指。 我看你那像鸡爪子那，什么呀？这是开始了，天呀呀，叫你呀，演砸喽！哎呦！ 你看人家大家人咧着嘴，人在笑话你呢。 笑我干嘛？ 笑话你这么大演员，不好好在这演节目，学着那个大猩猩的样子。哦，演砸了！你干什么呢？你干嘛呢？ 不是，你刚才那动作那叫芭蕾舞啊！ 我们刚才这不是你？你看我跳舞的这条件多么艰苦！你看我刚才我整个带电作业，这个啊， 这有电呢？ 这里都220的电，你不信你打开看看，你摸摸。我摆好一点了。 再来。天呀呀，海角你呀，迷之意，小妹妹实现。 等会儿， 干嘛？ 我把那线拿出来。 带着来的。 这么长够不够？ 够了。嚯，这是线吗？ 钢丝儿，你来吧，你这是。 我说的，小妹妹是线，郎是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 等会儿，这手拿针，这手拿线，这样穿，刚才弄反了，重来。 郎呀穿在一起不离。 等会儿，没进去，重来。 狼呀穿在一起不离， 又没进去，再来一遍。 狼呀穿在一起不离， 这怎么老进不去呀、啊、这个 算了，这什么呀，说了半天大话，连这么个动作都做不出来，你算什么芭蕾舞演员？你是 啊，你讲理不讲理啊？ 怎么了？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 你让我准确表达你的歌词内容，是不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你这歌词是什么内容？ 穿在一起不离分。 穿在一起不离分 啊！ 一个手拿针，一个手拿线，你把它穿在一块，象征着爱情连接在一起。你老穿不进去，针在这边，线在这边，这属于两地分居啊！这啊，我按你要求做的，你着什么急啊？着什么急啊你啊？ 你也别着急，咱们再来啊。 来什么呀？ 怎么了？哦，掉地下了！ 你废话，你使那么大劲还不掉地下？这是 捡起来了。 哪儿？这都在哪儿呢？ 怎么那儿 ？ 那儿我都看见了。哎， 别动，直了。 就这眼神啊，跳芭蕾舞呢？这 哪儿呢？哪？ 嚯！掉线了。 你别着急，你爱情歌曲你温柔一点、本身眼睛就挺大的，再一瞪人多害怕啊。 狼呀穿在一起不离， 不是你怎么这道太远，这个这么我单眼掉，你从来我不跑了啊。 狼呀穿 没、从来 狼呀 没进去，再来一次。 狼呀 不行，你从来， 你拿过来吧，我来。 这什么脾气？这样你还唱爱情歌曲？你自个儿来。 什么了不起的？你唱 啊啊！我唱。 哎， 狼啊，穿在一起不离。 再来，我一个眼跳。 狼啊，穿在一起不 离。不是，你这我也穿不进去。 怎么回事？ 你捡了一根火柴。 像话吗？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厂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咱们继续。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姚老师啊，我们上档节目给大家讲了是吧搓脖子， 对， 晨起五步操，搓脖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坐起来了。那么是前两步呢是躺着，那第三步是我们就可以坐着，坐着搓脖子呢比较方便啊，使我们身体呢由静啊到动啊，逐步的。这个搓脖子说完了啊，特别是上档节目啊，我们结合着颈椎病所发生的一些症状，以及呢它的危害，这个病的普遍性啊，我们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 是的。 那么这是搓脖子，我们说的是第三步。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是往下讲。那么先请呢姚老师啊，把这晨起五步操这次啊我们写的特别细化啊，再给大家读一读，好不好？ 对，可能呢老朋友都已经会做。但是呢这次呢我们以全新的形式和大家见面。 对， 为什么呢？我们李老师把这个五步操以歌谣的形式贴在店内的展板上， 嗯， 把作用和意义都包含在歌谣里头了。 哎， 我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第四步三扩一展。 好， 第四步三扩一展，站稳脚跟昂起头，屈平手臂做扩胸，胸要挺，臂伸展，规范动作别偷懒，胸长肺，心贴胸，心肺同居在胸中，肺主气，心主血，气血不通生百病，三扩一展助胸阳，阳气一生阴霾散，心胸开阔呼吸畅，头部请来背部驼，运动手臂通六经，肩肘勤动言不生，经络通气血行，动作灵活力气争。 念完了，大家听到了吧？ 听到了。 这是我们是三扩一展啊，前面呢说一下他这个怎么去做啊，规范的去做啊，他要求呢是吧？先站稳了，是吧？站稳了啊！你可以呢，靠着这个床边上，啊，我觉得更安全一些，是不是啊？啊，首先第一，啊，站稳脚跟，然后呢，挺起胸来，仰起头来，然后把两个手臂呢，啊，要平，啊，我发现很多朋友呢，做这个时候呢，端不平，一定要平了的，三扩，歘一展。那么做这步操比我们上次呢活动的这个面积又大了，是不是啊？活动啊这个范围也大了啊，又是胸又是头，又是扩胸又是展臂，逐渐使我们气血呢加大它的运动量。同时呢这一步的要点是什么？胸里有什么呀？ 心和肺呀。 对了，胸里边有什么？有啊，心和肺，你看重要不重要？就是我们呢，在晨起五步操抓住几个气血，流畅， 振奋胸阳， 对了， 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 你看我们很多人啊，不管是 肺部不好啊，还是心脏不好啊，往往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胸闷。 对。 是不是这样？哎，所以一定啊，要注意这个胸阳不振。那么通过你做三阔一展，振奋胸阳，那些呢影响我们胸部的一些原因啊，阳气一展嘛，阴霾散嘛。 通过振奋我们的胸阳， 对， 然后呢，这个阳气升上来了，胸部的一些病症就慢慢的消失了。 啊，这说的多好啊！阳光一出来，亮堂了吧？还闷吗？ 不闷了， 就这么简 单。还憋吗？不憋了， 气儿 了，喘气儿，痛快了。 哎，对，所以呢，它对我们的心和肺啊都有，其实好处还不仅仅是这。 这是你感觉到的， 哎， 还有你感觉不到的。 对，你比如说感觉不到的，哎，你看我们有些上了年纪，八九十岁的，有些呢就老了，怎么老了？看出来了，背也驼了，头呢有老低着， 头倾视身， 头倾视身，啊，所以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头也老低着，那就阳气打不上来嘛，哎，所以说在这方面，然后我们就要预防，到老的时候都是腰板挺直。 是的， 因为 不要等那个腰板都弯了，背也驼了，腰也弯了，再振奋胸阳就来不及了。我们提前做预防， 是不是？这多好啊！它的作用啊是多方面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再一次，啊，我们讲了十年。啊，在北京讲了十年，我们在全国各地讲了是二十多年，啊，为什么一直这么讲？啊，一直是讲三不屈五不骚，啊，它的意义、它的作用，啊，那是多方面的，那它效果，那就甭说了。 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就在这个春季这个阶段， 嗯， 给大家再一次讲这个三七五不骚的意义，更加深远了。因为春天开始动起来了，我们一步一步的动起来， 对， 这个时候非常有必要的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嗯， 还没有动起来的抓紧时间动起来，从早晨清醒的那一刻开始做五步操。 哎，你看说的多好，特别是春季。春季是什么？我们讲了 阳的初始阶段， 哎，就是生发散，啊，是气候是这样的，啊，我们身体呢也要随着啊，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方向一定一致，这不就顺了吗？《黄帝内经》怎么讲啊？顺四时啊，则生啊；逆四时则亡啊，这不顺势吗？ 对， 啊， 我们不但给大家传播这些养生的知识， 对， 同时呢，还教给大家做一些养生的方法。 这样呢，啊，对我们的心肺、对我们的胸是吧？对我们的头都有好处，同时呢。啊，你做三阔一展，你看我们这胳膊是不是活动了？你这一活动，是吧？我们胳膊有什么？有六条经脉，三条阳经，三条阴经，人一共有十二条经嘛。手上，啊，三阴，三条阴经，三条阳经。手上的，啊，这些呢，这个经络，主要是什么呀？主要就是心和肺。在五脏来说，主要是五脏六腑来说，主要是心和肺。啊，我们抓抓什么？ 抓重点呢？ 对，而且这六条经脉，肺，肺与大肠相表里，啊，这一活动疏通经脉。那么我们曾经还说过，啊，有些人呢，有些朋友在做这个搓鼻子时候，啊，迎香穴时候，哎，怎么就有变异了？你看，搓脖子有变异。然后我们又活动呢肺经，肺经跟大便有什么关系啊？太有关系了，它是什么？一阴一阳，一脏一腑，一上一下，是不是？这是表里的关系啊，六条经脉都活动了啊，这是我们说的肺与大肠。还有这心呢，你看我们有些心脏病，是不是心脏一不好有放射呀，到胳膊， 放射疼痛在后背， 后背还有放射到哪儿啊？胳膊。 对，感觉到从腋下到胳膊整个都是麻的。 对啊，走这个四五手指啊，啊，循行这个内侧的啊，手臂内侧的四五手指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个极泉， 啊，鸡圈穴，啊，连包括我们说的手上心脏点，啊，都是心经，是吧？你看重要不重要？ 重要。 另外呢，心与小肠相表里，我们又把这个啊人体的经络通过这个五步操，晨起五步操给大家做了什么？啊，做了普及，做了宣传，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啊，传家宝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贝我们都不知道啊，是吧？你怎么去继承啊、发扬啊、传承啊？最主要的是使我们进行预防啊、康复啊、养生啊、延年益寿啊，都有好处啊，何乐而不为呢？心与小肠相表里，通过疏通经络，哎，要解决我们脏腑啊脏腑的功能，哎，促进它提高。这是说了两对了。那么还有两对啊，那两对是什么呀？一个是心包经，大家对心包经不太熟悉啊，许多朋友啊，这个养生保健的知识啊也学了不少，特别是啊，心包经有一个重要啊穴啊，大家也经常用，什么？ 内关穴。 内关穴，是吧？内关穴在我们内侧啊腕横纹的三指，横着三指这个地方。叫两股间两筋间啊，手臂的内侧啊，一出现什么情况赶紧救急，按内关。对了，这是我们的心包经。你说怎么心包经是什么意思？我们给大家也做个简单解释。我们都知道人体的心脏呢，在中医把它奉为什么呢？君主。 心为君主。 哎，君主啊，心呢主神明啊，这个心包是处于什么位置呢？包啊，那么就是心脏的外围， 保护心脏的一个屏障。 对了，是保护。当受到外邪的时候呢，首先它就起到一个警卫员的这个职责，替心而受之，待心而受之啊，哎，就是为了保护啊心脏。这是我们说的心包。心包与我们的三焦啊相为表里。提到三焦，什么叫三焦啊？三焦，上焦、中焦和下焦啊，中医把它分成啊三个部分。那么上焦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呀？ 上焦说的是心肺。 那么中焦呢？ 中焦指的是脾胃。 下焦呢？ 那么下焦指的就是肝肾了。 这不就三焦吗？三焦和我们内分泌有关系。 三焦指的是内分泌这个系统。 糖尿病的患者一般三焦啊，它的功能啊受到紊乱了，功能受紊乱了，降低了，发生故障了。你看看这个，说起来这个啊五步操啊，又说到这个三阔翼展啊，你说它的内容内涵 很深很深的， 是吧？ 对， 通过这样扩展以后，那么说呢，能够起到疏通经络。那疏通经络，经络行了，气血怎么样呢？ 气血就通畅了。 嘿，对了，那么气血一通畅，神是不是很轻松了？ 对， 是吧？为什么有许多人累得慌？ 气血不通呗。 大家记住，凡是累得慌都是不通。 不通，人们就感觉到乏。 气血不行，经络不通，哎呀，睡一宿觉累得慌。 对，就会出现困乏， 对， 浑身无力。 对， 气血通畅了，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轻松啊。 对， 非常的轻松啊，是吧？因为呢，它有气血顶着了。就像我们常说的，骑自行车，你骑起来挺费劲的，哟，一看带别了，怎么骑着那么费劲呢？尤其上坡的时候，这才发现哦。啊，气不足了。那么穿上几管子气呢，再蹬起来怎么样？感觉到特别 轻松了， 是不是？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场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其实呢，这个道理和我们人体一样。你看很多人都喊，哎呀，累得慌，累得慌。说了半天累得慌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就没有去往深考虑，啊，更没有呢 合适的方法去把它呢调整。其实呢都可以调整，是不是？所以这个啊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对我们的胸，对我们的头啊，对我们的臂，特别是一扩干什么呢，把我们这肩膀这个地方是不是活动了？ 是的。 你看很多人得什么呢，啊，肩周炎了，特别是肩周炎的这个啊粘连，哪粘连呢，啊，就是在我们的肩胛骨这个上边，这个穴位啊在我们后背啊肩胛骨上角啊，名称叫肩外束。哎，它这个地方从这儿开始粘连，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去啊积极的治疗啊，沿着这个一直往下都会粘连。说我每天去活动它会粘连吗？ 不会的。 就是 气血活了还怎么粘连呢？ 对，你每天早晨一起来你就活动开了，是吧？你看有的人啊，怎么叫粘连呢？你这抬胳膊时候你抬不起来，你再叫他往上抬，好了， 身子也跟着动了， 身子倾斜了，出现这种情况就粘连了。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呢，这个三扩一展给大家呢进行了细说，是吧？另外把这个呢我们编的这个叫顺口溜吧给讲讲，特别是针对一些临床的常见病啊，和眼前的和未来的，另外他在那做的时候的要点啊，手臂一定要平。好了，这个我们呢这个把它呢连接起来，你看大家想一想啊，搓完脖子就做扩胸，为什么呢？啊，我们的胸是不是连着脖子，脖子是不是连着头，是吧？顺势而下。好，我们把这个三扩一展给大家介绍了，下面呢我们再说说下一步是什么？姚老师， 第五步轮打肩和腰。 哎，那再给大家读读。 好的，第五步轮打肩和腰，甩臂轮打肩和腰，这是晨起五步操，全身放松别僵硬，不拘走站均可行，半握拳上打肩，下打腰往上赶，交叉轮打要轮换，活动起来要自然，肩背腰活动到，动作稳健要协调，轮起敲打给点力，力道才能效果起，上半身活动臂，防止散腰和岔气，气血行关节灵，做足功课再出行。 好，是吧？其实呢我们说啊，轮打肩和腰这个动作呢，很多人过去也都做过，是不是？这是没有什么稀奇的啊。但是呢这五步操这是最后一步。 对， 最后一步它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层次， 一个递进的层次。 哎，递进层次，一个比一个运动量就大了。 对， 一个比一个活动的范围也就大了。 对，从逐渐的动到大动起来。 哎，是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有个体会啊，这个气血是吧，随着我们运动哎不断的去，范围也增强啊，这个动作也就大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一步又进一步了，这个可以走着做，你看躺着坐着站着，然后呢最后这一步啊，一边走着啊，一边上打肩，下打呢这个腰。哎，有一句话提醒大家，往上赶什么意思呢？就从腰上哎打完腰，等下一次呢我们往上走啊。为什么往上走呢？腰和背啊，背部呢也做了这些活动了，连打呀带扭啊，是不是？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后背是膀胱经啊，我们讲了膀胱经是吧，一共呢是67个穴位， 我们上来讲了睛明穴，那就是膀胱经，它行于我们从眼睛这个单眼角上头，脖子后边、后背、腿后面啊，一直到脚，脚的外侧，一直呢到小脚趾，叫至阴穴。所以说呢，这样呢，把我们这个腰部、背部都活动开了，干什么呀？增加膀胱之阳气。膀胱阳气干什么的？ 它有护表的作用， 护表 抵御外邪的能力增强了。 对，另外呢，我们这个后背呢，好多穴位，这些穴位呢，都是我们五脏六腑。我们曾经说过，一大椎、二风门、三肺腧、四厥阴、 五心、 六 都、七 膈、 八仪 、 对、 九肝、 十胆、 十一脾、 十二胃、 13三焦、14。 肾腧穴 是不是 就把五脏六腑全都包括在后背的膀胱经上？ 没错，你一活动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通过这个轮打也好，扭腰也好， 我们扭动也好， 疏通了吧？ 是的， 你看 疏通了它的血脉， 对，多好的事儿。另外告诉大家，这个后背可以呢进行啊亲情按摩法也可以，是吧？子女啊，给父母啊，恩怨呐，或者夫妻啊之间呢，恩怨呐，哎呦，恩怨特别的舒服。同时呢，摁的时候还可以查病，发现哪儿痛。你比如说，我们心脏不好啊，姚老师在前面已经说了，是不是啊？心脏是吧？放射后背，放射到哪儿啊？就是这个左心腧。 对，至阳穴和左心腧这个位置痛得特别明显。 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发现什么八仪，这个仪穴这个发现什么，塌下一个沟， 仪腧这个位置的肌肉已经不饱满了。 对，没错了，是吧？你看他还能查病，他能够预防，他能够养生，他能够保健，还能够康复啊！你像我们比如说后背牙疼，一摁几秒钟就不疼了， 对， 是吧？这是火压啊，是不 是？ 啊，这个我们做了多少次了，是不是？做了多少次了？好了，这个我们大家去体会，是吧？我们把这个呢，今天我们把这个晨起五步操呢，给大家呢，又都重复了一遍，我想对老朋友来说呢，是越听越爱听，是吧？对新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呢。就是比较这个饭，这个大餐做得更加细，是不是？ 是的。 更好吸收，更好消化。 目的呢是让大家动起来。 是的。 从早晨那一刻，由咱们躺着到坐着到慢慢的走动起来，逐渐增加我们身体的阳气，和大自然同步。 对，它是一个组合拳。 是的。 是一个组合拳啊，所以对于我们出行，你看最后一句话说得好。做好功课再出行， 是的， 是吧？特别符合于现代医学说了，这个早晨，6点到10点，什么血压呀，是吧？血糖啊，是吧？血流啊，流速啊，都会不稳定。这样我们通过这个呢，能够加快，血压的平稳呐，流通的畅通啊，是这样的。所以它好处很多， 对， 所以特别是。你有坚持做，那个好处呢就更深了，是不是啊？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五步操呢，这五步都给大家呢又念了一遍，而且呢重点要点又讲了讲，好吧？今天就到这儿。 好的，朋友们再会。 好，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

开始动摇，他们把袁世凯看成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同意如果袁世凯能够推翻清王朝，就推举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迫于革命形势和袁世凯的威逼下，清王朝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这个统治中国26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覆灭。两天后，孙中山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政府辞职。孙中山辞职后，海内外同志纷纷来信质疑，这是孙中山写给各国华侨回函的影印件。在回函中，孙中山写了这么一句话：总统即非酬庸之具，酬庸之具指的是获得的酬劳。孙中山多年来为革命奔走，半生蹉跎，只为革命这唯一事业，然而他却只说总统这个职位不是自己应得的酬劳，应当是人民的公主。元军即为任劳之人，以静观其从容夫事，以行国民之意。辞职之后的孙中山仍然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堪当大任、可以兴民意、施仁政的人。然而袁世凯很快就玩起了手段，他导演了一出兵变的闹剧，巧妙地避开了前往南京宣誓就职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与在清廷官场混迹多年的袁世凯相比，孙中山的政治手腕还是稚嫩许多。此时革命党人之中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担任内阁农林总长的宋教仁。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联合中国同盟会、国民工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党派合并，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合并之后统一称为国民党。孙中山当选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他坚持不受，最终由宋教仁代理国民党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去北京，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杀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在被送往医院手术后，于次日凌晨重伤不治身亡，年仅31岁。 宋教仁遇刺案的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凶手名叫武世英，而幕后的指使者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于是一切都开始指向了这位民国大总统袁世凯。1913年3月25日，已经获悉宋教仁被刺杀真相的孙中山从日本回国，自从卸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赶赴了日本访问考察，他脑中盘算的是如何为中国修铁路、振兴实业，甚至筹集日本资本注入。 回国后的孙中山彻底放弃了对袁世凯的所有幻想，他在1913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号召武力讨伐袁世凯，失败后流亡日本。次年，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孙中山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共和早已深入人心，一时间举国震怒，云集响应。袁世凯复辟的闹剧最终被扑灭，他本人身败名裂，不久后郁郁而死。 1917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孙中山回顾自己30余年的革命历程，自从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他本人既有站在南京总督府前宣誓就职的荣光，也有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窘境，既有护法运动之初被推举为大元帅指挥三军的威武，也有被陈炯明背叛九死一生的危难。究竟谁才是能跟他一同革命建立共和国的同志？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将促进孙中山思想上最伟大的转变。马林的几次来访让孙中山真正看清了革命的方向。 马林走后，孙中山在会客厅里独自思考了许久，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他的心中百感交集。孙中山虽然答应了马林同意与苏俄合作，但他仍然有些疑虑，毕竟这些年来很多曾经一度很信任的人都背叛了他，袁世凯如是，陈炯明如是。 几天后，莫利埃路寓所又迎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李大钊。李大钊的这一次拜访让孙中山十分高兴，他敬佩李大钊这样真正的革命者。1922年8月，马林、李大钊的先后来访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 得到苏俄的支持之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收复革命根据地。他在1923年1月4日发表了讨伐陈炯明的电报，号召各路部队一起讨伐陈炯明。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赶出广州的陈炯明不得不通电下野。2月15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离开上海返回了广州，他再次被推举成为了大元帅。再回广州，孙中山只有一个想法，他将集中力量北伐，将那些盘踞北方的军阀独裁者全部赶出去。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议上，孙中山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公布了建国大纲。民族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实行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同时还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几度出任大元帅，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依靠军阀势力则处处碰壁。通过与马林、李大钊等人的接触，孙中山对于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上渐渐有了答案。 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1924年1月28日，孙中山制定以黄埔长洲岛的原清代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为军校校址，黄埔军校因此而得名。 黄埔军校的招生当时除了在广州可以公开进行外，其余各省因都在军阀统治之下不能公开进行，因此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归原籍后秘密选拔考生来校应考。许多有志于报国的青年闻讯后欢欣鼓舞，他们乘车乘船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考试。苏联方面提供了大量武器资金援助，孙中山认为光有物质支援并不足以支撑黄埔军校的发展，他恳请苏联政府派出军事顾问。 1924年6月，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巴甫洛夫带领50名军事顾问到达广州，这些军事顾问都是久经沙场的苏联红军优秀指挥员，为办好军校做出了重要贡献。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抽调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任职。军校政治部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主持，军校的政治工作和一整套政工制度